《资治通鉴》卷第235，唐纪51，德宗神武圣文皇帝时，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豹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兼与豹真从生元仲经谋，密不发丧。诈为报真表，求以执事受监，又诈为其父书，遣皮匠陈荣以王武俊假获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与同讲王事耳，岂与汝同恶也？”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似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既生至则奸。昭义步军都虞后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报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官辩，且以军事委王延贵。守进至上党，兼称报真有疾不能见。三日，兼乃严兵一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管，令王延贵全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兼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兼掌事，诸君亦如何？”莫对。兼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要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逝世，促监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喜归罪于仲经，不斩之，诏以延贵全知昭义军事。云南王易谋寻遣其弟凑罗简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慈部郎中元资为册南诏使，赐银科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资治其国，易谋寻北面跪受册印，其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托马头盘二以示资。又指老狄公歌女曰：“皇帝所赐秋词乐，为二人在耳。”兹曰：“南诏当深思足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易谋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此义武节度使张生云，名茂昭。御史中丞穆赞按杜之立赃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赠之，贬饶州别驾。朝事谓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韦高奏破吐蕃于俄河城，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前修。昭义行军司马设明州刺史袁毅闻前修为留后，亦不平，表请以辞行名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以后赖以越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临明守将夏侯仲宣已成归前修。前修遣淄州刺史马正卿、都皮将石定藩等将兵5000击明州，定藩率其众2000叛归义，正卿退还，诏以义为饶州刺史，义不行。前修自将兵攻之，引明水以灌城。黄少卿、显、亲、衡、荀贵等州，攻孙公器于雍州。九月，王前修破元义兵，进拔基泽。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以食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需50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进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80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才于进击，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真才，故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至不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13万两，其匹缎杂货100万有余，此皆以器之物，即是献于西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斥之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服，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现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降附，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自为诡谲，解众所不敢言，以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淡忘，但以其好诋毁人，既闻外事，故亲厚之。群臣为延龄有宠，莫敢言。为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冲、司农卿李先以直事相关，实证其望。而陆制独以身当之，日臣其不可用。11月壬申，至尚书及臣延龄奸诈，属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家谋，以剖刻敛怨为非攻，以敬见浮沉为进捷，总典籍之所悟以为智术，卯圣哲之所戒以为性能，可谓尧代之公公，鲁邦之少卯也。继其监度，日长月资，因密者故未尽章，败露者犹难悉数。又曰：陛下若益其复谤，则诚宜即位辨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屈家容焉？又曰：陛下孤欲保持，增无诘问。延龄未能避祸，不复惧私，移东就西，变为客机，取此事彼，遂好献于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污妄之词，遇事折行，应口便发，米日不有，米食不为，又难以备臣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 臣为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言灵言有为无，指无为有。又曰，言灵凶妄，流不还屈，上自恭卿近臣，下待鱼台见品，轩轩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己。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积于中，虽欲罢而不能自没也。书奏，上不悦，待严陵议后。十二月，王虔修乘兵合渡濠，急攻明州，袁毅出兵击之，虔修不胜而返。日暮兵解，士卒死者太半。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录制以上知待之后，事有不可，常立正之。所亲或归其太锐，至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至于上，赵景之入相也，至时隐之，继而有汉于志，密以志所积谈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亦得以为继。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志。志与景曰：至上前即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景默而无言。壬戌，至罢为太子宾客。初，渤海文王亲茂卒，子弘林早死，族弟袁毅立。袁毅猜虐，国人杀之，立弘林之子华宇，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宇族复立亲茂少子松林，是为康王，改元正立。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册拜松林为呼韩州都督、渤海王。陆制即罢相，裴延龄因赞京兆尹李冲、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先党于志，会汉，延龄奏言：志等失事愿望，言于众曰：天下汉，百姓且流亡，度之多欠诸军储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势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重伤臣而已。后数日，上列院中，是有神策军士素云：度之不及马除，上亦严陵言为信，俱还宫。下四月壬戌，贬至为中州别驾，充为福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先为邵州长史。初，杨成自处事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享望风采，曰：成必见证，死直下。即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亦厌苦之。而成方与二弟即刻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计，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政臣论以讥之，成亦不以谢意。有欲造成而问者，成揣之其意，则强于酒，客或使先醉扑席上，成或使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 及陆贽等作贬，上怒未解，中外坠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成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率十余王仲舒归登，又补缺熊直义、崔斌等守延英门。上书论严陵奸佞，至等无罪。上大怒，欲加成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欲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福格谏，驱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便拜成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五人，年八十余，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向严陵，杨成曰：托以严陵为相，成当取白麻坏之，痛哭于庭。有李凡者，必之子也。常进书严陵过恶，欲密论之，以凡故人子，使之善写。凡竟以告严陵，严陵先意上一一自解，书入上以为望，不知醒。丙寅，幽州奏破西王绰利等六万余众。回鹘奉承可汗族，无子。国人立其相古多禄为可汗。古多禄本姓邪爹氏，便会有勇略，自天亲时点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未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耀葛罗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纳之阙庭。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前修，皆为节度使。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岳为留后。岳，神通之武士孙也。庚寅，遣秘书监张建策拜回鹘可汗古多禄为唐李罗宇陆墨密师和葫芦皮茄怀信可汗。癸巳，以李岳为河东留后知府事。岳深得王定远，请助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定远使。秋七月丙寅朔，杨成改国子司业，作言裴延龄故也。王定远自是有功于李岳，转河东军政，意志诸将，岳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殷，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岳奏其状，定远闻之，执意岳拔刀刺之，岳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相助斥及告身二十余通，示之曰：有斥。令乐毅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军皆迁官，众皆拜。 大将马良甫妾室乡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挥众曰：“敕告皆违，不可受也。”定远走登前阳楼，呼其麾下，莫应，于城而坠，为枯聂所伤而死。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遂薨。闰月戊辰，元义以明州诈降，王前修遣皮将蒋二千人入城，义皆杀之。九月丁巳，加韦高云南安抚使。恒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列于野数日不归。怀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恒海留后。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掳师顺二蛮王。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义、石定藩等率明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余口奔魏州，上事不问，命田旭安抚之。乙丑，以浑贤、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旭、刘季为高，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西加检校官以阅其意。三月甲午，韦高奏降西南蛮高万堂等二万余口。乙巳，以贤旧公院使李其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其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德性于上，每宰相对罢，则其运赐进绝其意，或病卧家，尚欲有所除寿，往往遣中使就问之。丙子，韶王先薨。魏博节度使田旭赏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下四月庚午，续暴薨，左右逆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庚辰，赏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林德殿，至是使命以儒士参之。四门博士为渠谋，朝谈辩己，赏阅之。旬月前又补缺，使有宠。五月丙申，宾宁节度使张献甫暴薨，监军杨明义请都虞后杨朝成全之留后。贾臣以朝成为宾宁节度使。六月乙丑，以监勾当左神策窦文长、监勾当右神策霍先明皆为护军中尉，兼左神威军使张尚进、兼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初，上至六统军，是六尚书，以楚节度使霸镇者，襄城用马纸写制。至是，文常逢宰相比统军将马。翰林学士正因奏言：“ 故是为封王命相用白马，今已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昶爷，遂为助令爷。上乃谓文昶曰：吾得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亦非者无几。自辅国以来，挥坏制度，朕今用耳，不畏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为尔挟我为之矣。文昶叩头谢，遂焚其麻，并命统军自今中书将敕。明日上谓殷曰：宰相不能为惧中人，朕得轻言方悟耳。是时窦获事清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疯，昏不知事。霍先明见宣武押牙刘牧可为军政，心思以牧为行军司马。宣西观察使刘赞卒，初上以奉天窘乏，故桓公以来由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示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限余，其实或割留长赋，或增敛百姓，或减课利禄，或贩御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十一二。李坚在江西有月进，韦高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纪元裴素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素使。即刘赞卒，判官延寿掌刘务，业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寿使，寿属人也。李万荣疾病，其子乃为兵马使。甲申，乃及诸将则李湛、伊娄月、张丕以不忧军事，斥之外县。上遣中使第五守进至汴州，宣慰使毕，军士十余人呼曰：兵马使勤劳无赏，刘牧何人为行军司马？牧惧，扬众风于出。军士又呼曰：仓官刘叔和己纳有奸，杀而食之。又欲着手进，乃止之。乃又杀伊娄月、张丕。都虞后匡城邓为公与万荣相礼相善，万荣常委以复心，乃亦已之。只是为公与监军俱闻真谋，直乃送京师。秋七月已未，以东都留守董进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以万荣为太子少保，贬乃黔州司马。丙申，万荣薨。邓为公既执李乃，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进。进既受诏，即与倩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谓进惧，或劝进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于进曰：不可入。进不对， 遂行。为公以进来之速，不及谋。仅去城十余里，为公乃率诸将出营。晋命为公勿下马，气色甚和。为公插自安，既入，仍委为公以军政。初，刘玄佐增汴州兵至十万，欲之后，李万荣、邓为公每加厚焉，士卒骄，不能御。乃至复心之事，募于宫廷五下，挟公执剑以备之，使烙刺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戊戌，韩王囧薨。壬子，诏以宣武将士邓为公等，有直送李乃公各千官赐钱，其为乃所携，邀逼致使者，皆勿问。八月以未朔，日有食之。己巳，以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元为宣武行军司马。朝议以董进柔人多可，恐不能及事，故以长元佐之。长元性刚克，多更张旧事，进出皆许之。按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景薨。初，赏伯玉升代节度使，常自责行军司马以为诸帅，李景略为河东行军司马，李岳继之。回鹘梅禄入贡，过太原，岳与之宴，梅禄争坐次，岳不能遏，景略斥之。梅禄食其声，屈前拜之曰：“匪丰州李端公也。”又拜，遂就下座。座中皆瞩目于景略，越亦不平，乃后路中尉窦文昶使去之。会有船回鹘将入寇者，上忧之，以丰州当鲁冲，则可守者。文昶因见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穷边气寒，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率众。二岁之后，储备完时，雄于北边。卢迈得封疾，庚子，贾丹司祭，宰相爵班，上遣中使召主书呈旨。丙午，户部尚书判度之裴延龄卒，中外相贺，上读道西之。壬子，吐蕃寇庆州。冬十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同平章事。损，玄伟之弟孙也，常为裴元龄所见，故用之。十一月乙未，以右补缺韦渠谋为左谏议大夫。上自录制贬官，由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身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李其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石、翰林学士韦执义及渠谋， 皆权倾宰相屈赴营门，少紧密无损益，使矫显剖客，执意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余，自幼时已召入翰林。瞿某形神挑造，尤为上所钦遐，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瞿某奏事率之六刻，效于款侠往往文外，所见隐嫌不次谦卓，率皆拥笔之事。宣武都虞后邓为公内部自安，前节将士二百余人谋作乱，事决，董进喜捕斩其党，谢为公送京师，几位诏免死，汀州安置。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请和亲，上以吐蕃硕父曰不许，上以方渠河道木波解吐蕃要路，欲成之，使问宾宁节度使杨朝成需几何兵，对曰宾宁兵足以成之，不凡他道。上复使问之曰项城延州用兵七万，仅能及事，今三城犹逼鲁境，兵当备之，是更相反何也？对曰城延州之众鲁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成之，鲁卫无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及，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兵数之，鲁虽至，无能为也。城旁草尽，不能久留，鲁退则运储粮以食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越使至，鲁亦集众而来，与我征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城分军为三，各筑一城。军吏曰：方渠无警，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城平之时，居人城市，吾景何以惧人乎？命郡渊景，果得甘泉。三月，三城城下。四月更深，杨朝成军还至马岭，吐蕃使出兵追之，相距数日而去。朝成遂乘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速。庚午，义城节度使李复轰。庚辰，以陕国观察使姚南仲为义城节度使，监军薛迎真访大会，闻之言曰：姚大夫书生，岂将才也？判官卢坦思谓人曰：姚大夫外虽柔，中甚刚，监军亲之必不受，军府之祸自此始矣，吾恐为所留，遂自他道前去。南众果以迭请之，不欲得免。继而迎真与南众有隙，幕府多以罪贬，有死者。吐蕃赞普起立赞足，子足之坚立。六月壬午，韦高奏吐蕃入寇，西州刺史曹高士破之于台灯城下。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茂昭之弟也。许上一张公主，未成婚，茂宗母族以表请中家礼，上许之。秋八月癸酉，起复茂宗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一心讲义，上书谏，以为兵革之急，古有莫催从事者，未闻驸马起复上主也。上遣中使谕之，不止，乃特召对于颜婴，谓曰：人间多借及成婚者，清何执此之间？对曰：婚姻丧祭，人之大伦，吉凶不可独也。伪相之家不知礼教，其女孤贫无事，或有借及从人，未闻男子借及娶妇者也。太常博士为同陪刊复上书谏，上不悦，命促下嫁之期，心似成婚。九月己丑，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以病罢为太子宾客。冬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成擅开刀钩入辱，上遣中使欲止之，不从，命兵部郎中卢群往截之。少成曰：开此水大利于人。群曰：君令臣行，虽利人臣敢专乎？功成天子之令而不从，何以使下吏从公之令乎？少成惧，谓之罢役。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峰入朝，先是宫中是外兼务，领官吏主之，随己其职。必遂以患者为使，谓之公事，一买人物，稍不如本孤。其后不复行文书，至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方区，越人所卖物，但称公事，则联手赋予，真伪不复可辨。吾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值百钱物，买人值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增，尺寸劣而几之，仍所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易逝，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公事，其实夺之。商贾有粮货，皆身逆之，每赤使出，虽孤将卖饼者，皆彻夜闭门。常有农夫以驴负柴，患者称公事取之，与捐数尺，又就锁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提气以所得捐与之，不肯受，曰：须得耳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患者，皆立秦以闻，召处患者，赐农夫捐十匹。然公事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硕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加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之苏辩。辩悉患者意，对曰：京师有守万家， 无土著生业，养公事取己。上信之，故凡言公事者皆不听。十四年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君，曰张毅。夏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随银右节度使。全义实屯长武城，召率其众赴镇，士卒以夏州弃鲁，又胜夏，不乐喜居。辛酉军乱，杀大将王七言，全义于城走。都虞后高崇文诛守乱者，众然后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秋七月壬申，己世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为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郑于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出至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秉赐优厚，诸将多请姚立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卫，其军遂至十五万人。京兆尹吴凑屡言公事之弊，患者言凑屡奏公事，皆右金吴都知赵洽田寿延之谋也。丙午，洽秀延作留天德军。九月丙申，以陕国观察使于迪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丁卯，启王垂薨。张武节度使吴少成遣兵掠寿州霍山，杀镇恶使谢祥，亲地五十余里，置兵镇守。太学生薛曰师事司业杨成，作言事徙连州，成送之郊外，上以成党罪人，己嗣左迁成道州刺史。成治民如治家，州之赋税不登，观察使硕家翘让。成自属其考曰：辅自辛劳征科正桌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父至州，成先自求于狱，判官大惊，驰入。夜成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后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成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成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案之，他判官载妻子中道亦去。冬十月丁酉，通王臣薨。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延州西北。明州镇将厉黄杀刺史卢云，又山岳作乱，攻陷浙东州县。十五年春正月甲寅，雅王义薨。二月丁丑，宣武节度使董进薨。已有以其行军司马陆长元为节度使。长元性克己，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轻挑吟纵，好慢武将士，军中皆恶之。董进薨， 长垣之留后。扬言曰：“将士迟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众皆惧，或劝之发财以烙军。长垣曰：“我岂河北贼，以钱买剑而求节钺也？”故事主帅薨，及军事部以制服。长垣命己其职，叔度高言直，下不直，人不过得言三二斤。军中怨怒，长垣亦不为之备。是日军事作乱，杀长垣叔度，栾石之力尽。监军巨文真以宋州刺史刘义准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义准引兵进入汴州，乱众乃定，以常州刺史李乙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乙国真之子也。贤旧公院使李其运受其禄数十万，见之于上，故用之。以刻拨以示进奉，赏由是悦之。庚辰，浙东观察使裴素擒立黄于台州，斩之。己丑，以刘义准为宣武节度使，赐名权亮。三月甲寅，吴少成遣兵袭唐州，杀监军邵国朝，镇恶使张嘉余掠百姓千余人而去。戊午，昭义节度使王勤修薨。戊辰，以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南诏易谋寻遣使与韦高曰共击吐蕃，高以兵粮未及，请祀他年。山南西道都虞后严厉阐释严震，震病，使之留后，以表见之。秋七月乙巳，以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八月，陈许节度使屈桓薨。乙未，吴少成遣兵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税知陈许留后，遣大将王令忠将兵三千救之，皆为少成所虏。丙午，以税为陈许节度使，少成遂为许州。税欲弃城走，营田副使刘昌义指之曰：“城中兵足以半贼，但必城勿与战，不过数日，贼气自衰，吾以权制其弊，灭不克矣。”少成昼夜急攻，昌邑募勇士千人凿城出击少成，大破之，城由是全。昌邑兖州人也。少成又寇西华，陈许大将孟元阳拒却之。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税不协，谋翻城应少成。刘昌义以计斩之，召其麾下人己二监，伏兵要相，见持坚者悉斩之，无得脱者。庚辰，宣武节度使刘全亮薨。 军中司刘玄佐之恩，推其生都知兵马使匡城韩弘为留后。弘将兵，识其才比勇怯，只顾必堪其事。丙辰，诏削夺吴少成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辛酉，以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先是，少成与刘全亮约共攻陈许，以陈州归宣武，使者数倍犹在管。弘系驱出斩之，选卒三千，会诸军击少成于许下，少成由是失势。冬十月乙丑，雍王元薨。太子之子也，上爱而子之，即薨，谥曰文敬太子。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安皇节度使伊慎，知寿州市王宗与上官税、韩弘进击吴少成，屡破之。十一月壬子，于迪奏拔吴房、朗山。十二月辛未，中书令咸宁王浑贤薨于河中。贤姓千锦，虽未穷将相，无自金大之色，每贡物比公自月事，受赐如在上前，由是为上所亲爱。上还自兴元，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勿姑息。贤美奏事，不过则思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终。”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于十州，永安镇将阿史那斯简亲于不已，党项部落喜逃奔河西。诸军讨吴少成者，既无统帅，每出兵人自归立，进退不一，以为诸军自愧于小阴水，尾气器械资粮皆为少成所有。于是使意至招讨使，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西州，一谋寻与为高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十六年春正月，恒济议定陈许、河阳四军与吴少成战，皆不利而退。下随节度使韩全义本出神策军，中尉窦文昶爱后之，见于上，使统诸军讨吴少成。二月已有，以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接受全义节度。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武作乱，士卒亦骄纵，轻其主帅。韩弘逝世数月，解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鄂常为唱首。三月，弘陈兵衙门，赵鄂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欲于乱，自以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于城郭者。义城监军薛迎真为上所宠信，欲夺节度使姚南仲军政，南仲不从，由是有隙。迎真赠其幕僚马总，贬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刘勉 谋害总以媚迎真，遣幕僚宝鼎、薛荣设泉州市，使暗治总罪。荣为辨析其无辜，免怒，召荣求之，使手足自为亲辱，如此弥月。徐诱之使乌总，荣终不从，总由是豁免。免方之子也。迎真屡毁南众于上，上疑之。迎真乃遣小吏乘物营，盛意诬奏南众罪。牙将曹文洽亦奏事长安，知之，陈夜兼行，追及物营于长乐邑，与之同宿，中夜杀之。沈迎真表于册中，自作表雪南众之冤，且守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众，遂自杀。明旦门不起，亦立排之入，得表状于文洽诗旁，赏文而易之，征迎真入朝。南众恐迎真缠之一身，亦请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众至京师，待罪于金吾，召视之，召见，上问迎真扰卿也，对曰：迎真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迎真辈，何可生数？虽使杨度复生，亦不能行楷替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迎真，仍使掌机密。迎真又言于上曰：南众恶政，节幕僚马少威赞之也。召贬少威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坠江中而死。前中观察使韦世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将傅进等逐之，出奔施州。新罗王敬泽卒，庚寅，册命其嫡孙俊雍为新罗王。韩权益素无勇略，专以巧佞祸禄结宦官，得为大帅。每一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作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见暑，士卒久屯聚入之地，多病疫，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丞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阴南广利园，封敌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权益退保五楼。少阳，沧州清池人也。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迪因讨吴少丞，大募战事，善假立兵，聚敛货财，自行诛杀。有据汉南之志，专以漫上陵下为事。上方姑息藩镇，知其所为，无如之何。敌乌邓州刺史袁弘赃罪，朝廷不得已刘弘端州，遣中使护送至枣阳，敌遣兵劫取归襄州，中使奔归，敌表弘则太重，赏赋以弘为吉州长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陕州长史，必斥下，敌怒已解， 复奏刘为判官，上一一从之。徐四豪节度使张建峰镇彭城十余年，军府昌治，并笃请除代人。辛亥，以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四豪行军司马，敕下建峰以薨。夏卿执意之从祖兄也。徐州判官郑通成之留后，恐军事为变，会浙西兵过彭城，通常欲引入城为援，军士怒，人子数千人抚库门，出甲兵换直之，为牙城解封建子前国州参军因令之军府事，杀通常及大将段伯雄等数人，谢系监军。上闻之，以吏部员外郎李夫为徐州宣慰使，夫直抵其军，召将士宣朝旨，欲以祸福，托兼军械使复其位，兄党不敢犯。因上表称兵马留后，夫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后受之以归。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丙寅，韦世宗复入黔中。湖南观察使河中吕卫奏发永州刺史杨吕臧会，吕表称所敛物皆被进奉，上诏议长安。丁丑，命三司使居之，劫其物费用所归。吕曰：“以是马进之矣。”又劫马主为谁？马齿几何？对曰：“马主东西南北之人，仅不知所知。”按理齿鹿马有诸，故不知其齿，所对率如此。赏越其进奉之言，视之，但免官而已。丙戌，假资清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徐州乱兵为张殷表求毛杰，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豪四节度使，使讨之。又大聚周建，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既淮而败，又不敢进。四州刺史张丕出兵攻永桥，大败而还。朝廷不得已除因徐州团练使，以批为四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坚为濠州留后，仍加右兼濠四观察使。坚，郑伦五世孙也，姓矫显强人，建封之吉吉也。兼因图代之，自濠州急趋至府，幕僚李藩与同列，入问建封吉，初见之，泣曰：“仆业极危如此，公宜在州防恶，今弃州此来，欲何为也？宜速去，不然当奏之。”兼错愕出不意，遂敬归。建封薨，藩归扬州。兼诬奏藩于建封之薨，摇动军情，上大怒，密召杜佑使杀之。又诉众藩，怀诏旬日不忍发， 因引翻论佛经曰：佛言果报有诸？翻曰：有之。又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召事翻。翻神色不变，曰：此真报也。又曰：君慎勿出口，吾以密论，用百口保君矣。上犹疑之，召翻诣长安，望见翻一度安雅，乃曰：此岂为恶者也？即除秘书郎。新罗王俊雍卒，国人立其子仲熙。秋七月，吴少成进击韩权益于五楼，诸军复大败，权益夜遁，保阴水县城。卢龙节度使刘继帝元为涿州刺史，不受继命，即引兵击秦之。九月癸卯，义城节度使卢群薨。贾诩以尚书左丞李元素代之。贾丹曰：凡就军中除节度使，必有爱憎相背，喜惧者相伴，故众心多不安。自今远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无他变，上以为然。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于庆与户部侍郎判度之于掰素善，掰所奏事，于庆多劝上从之，上以为蓬荜。庚戌，贬于庆郴州司马，掰泉州司户。掰敌之兄也。癸丑，吴少成进逼阴水数里至营，韩权益复率诸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思归本道，独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率所部留军阴水。权益以诈诱昭义将夏侯仲宣、义城将石昂、河阳将全文变、河中将郭襄等斩之，欲以威众。权益至陈州，刺史刘昌义登城谓之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乃来此，昌义不敢纳，请设于城外。继而昌义击牛酒入权益营犒师，权益惊喜，心服之。几位孟元阳等与吴少成战，杀二千余人。庚申，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癸亥，以张殷为徐州留后。冬十月，吴少成引兵还蔡州。先是，韦高文诸军讨少成无功，上言请以浑贤贾丹为元帅统诸军，若众凡元老，则陈请以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以减凶逆，不然因其请罪而赦之，把两河诸军以修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成一旦罪营恶人为麾下所杀，则又当以其爵位受之，是除一少成，生一少成，为患无穷矣。贾丹言于上曰：贼亦以义望恩待，恐须开其生路。上从之。会少成 至枢毕于监官军者，求朝夕。监军奏之。戊子，诏赦少丞及张毅将士，复其官爵。己丑，河东节度使李悦薨。甲午，以其行军司马郑丹为节度使，上则可以代丹者，以刑部员外郎延寿常以幕僚进奉，记其名，即用为行军司马。吐蕃朔为韦高所败，是岁其囊贡腊城等九节度应龙关马定德率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秉其谋策，常胜意济事，致是以兵朔不利，恐获罪，遂来奔。